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喺呢一节入边仍然分咗三节啦。第一节就系英格兰足球，第二集第二节就系欧洲波时段，第三就系本地波时段。咁啊，开始呢个英格兰足球嘅时段之前咧，就仍然都要买一卖广告先啦。今期嘅进攻足球咧，就系奇人迪布嚟做封面嘅。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因为佢亦都今期系送阿仙奴作客球衣。咁另外亦都留意 Facebook 專頁，佢有另外一件球衣送嘅。 冇錯。 咁大家參加遊戲啦，睇下你抽唔抽得中有件波衫啦。嗱，咁啊，先翻嚟呢個入去呢個英格蘭足球主題之前咧，就剛剛打完歐聯同歐霸啦。咁啊，我想喺呢一節入邊咧，就花水新聞亦都多，就將英格蘭嗰個部分嘅歐聯會擺喺呢個時段講埋啦。咁剛剛琴晚打完嘅歐霸杯咧，就利物浦同埋呢個熱刺係順利晉級出線首名嘅。 係， 基本上係。咁啊，歐聯嘅情況咧就係晉級嘅球隊英格蘭啊，嗱，曼城係攞翻個主導權， 第一 首名出線，因為祖雲達斯輸咗波。咁啊，然後咧車路士順利擊敗波圖，亦都奪得首名。咁阿仙奴咧，亦都係喺最臨後尾發力，能夠係攞到三場波嘅勝仗啦。當中其中一場就贏到呢個拜仁慕尼黑，咁啊落九分，就同呢個奧林比亞高斯係同分嘅情況之下，以對最佳嘅得失球差，因為雙方各贏一場啊嘛，就3-0，就由阿仙奴晉級16強，次名出線嘅。反觀曼聯咧，就喺一個叫做浮沉喺1、2、3位嘅情況之下咧，終於喺到第六場波咧，就係跌落第三，因為佢輸咗俾和夫斯堡，俾阿芬噏中咗啦，你過都過唔到和夫斯堡嘅，根本就係咁啊！亦都曾經有一段開心嘅時光喺10-20分鐘嗰度嘅， 整場波好似坐過山車又上又落啦。 咁我未講今週嗰個賽事之前咧，先評一評呢個歐洲波個賽事啦。嗱，李 Sir。去到呢一刻嚟講啦，我哋上一集都講過，英格蘭足球嗰、那個成績，而家喺目前歐洲嘅數係上係落後咗俾意大利，但係未到埋單走數咁貴。 係， 如果即係反觀嚟講啦，意大利譬如話舊年祖雲達斯入到 final 啦，羅馬亦都絕處逢生嘅情況下，咁你英格蘭嚟講嗱，車路士你係估唔到佢今年係想點樣？打 即會有咩成績出現？ 阿仙奴一路以嚟喺歐聯寄難以寄予厚望，曼城坦白 都係一樣勝場。 今年已經叫做係改善咗噶啦，門口狗個毛病。但係好難三隊波你寄望到有啲咩成績嘅情況之下，好容易喺個數位上，其實今年之後會喪失咗歐聯第四個議席。 其實有個好彩嘅情況出現，就係話。啱啱今年度嚟講啦，楞住一個歐洲國家杯喎。咁英格蘭就即係熟好熟醜都好啦。而家個成績係唔錯嘅，排翻個小組裡面就。咁可能呢度都會帶翻高少少分。啊，咁再而家要睇一睇就話呢三隊英格蘭入咗圍嘅，佢係打到咩成績？咁係相對即係其實有嘅。啊，如果即係佢個成績仍然係比意大利好嘅，佢仲可以保留到。 係， 否則嘅話咧就會跌翻落去淪為二線啲嘅，就可能 得翻三席咯。係 啦，咁呢個即係會睇下個天幫唔幫 我諗嗱，當你接受一個現實，佢得翻三席嗰陣咧，你唔係話下一季攞咗分就即刻落俾翻你嘅，你最少經歷過2至3季時間先可以攞翻嗰個四席。 因為你嗰分你唔係即刻可以儲翻噶嘛，因為你要好多，因為你啲分要靠大賽去儲嘅，咁你都少咗一隊啦，你係少咗啲分數儲噶啦，咁你變咗你係需要一大輪，可能要喺歐霸嗰度。有要闖一些席位啊，或者打到某些成績，你才可以提升上去。 當歐霸啦，當你真係你要真係喺歐霸個分嘅幫助大唔大咧？唔好話要話冇，但係冇歐聯咁大嘅，一定係。除非你話四強職位順利，假設嚇，熱刺、利物浦、曼聯三隊波都去咗四強嘅，仲有一樣嘢喎，剩翻個職位都唔係意大利喎。但係呢個可能性係微乎其微嘅，因為你仲有 我睇到意大利仲有拿波里都係榜首出線噶嘛，歐霸嚟講係。 冇錯冇錯冇錯。 嗱，拿波里都唔係二食噶，基本上仲有費倫天拿咧，基本上係。咁你其實根本我覺得真係幾跌，即係有呢個心理準備，英格蘭會係比意大利今季會過咗頭。 即係呢個機會係有嘅，係有咁，但係嗱就其實現時嚟講冇人估得到嘅，咁其實譬如利物浦同呢個熱刺喺歐霸嗰度，即係好可能嚟講佢都會計翻條數。以我喺自己本身個聯賽，我又揸唔到頭三四啦，咁我起碼都喺呢度打啲成績嘅。即係如果佢能夠打到八強四強咁啊，更加好啦。都係冠軍，我諗就難啲問水啲㗎啦。因為過往俾我睇到嘅都係歐洲大陸裡面嗰啲球隊攞得多嘅。 嗱，譬如話我哋留意喺歐霸嗰度啦。 係。 因為歐霸亦都唔係易攞，雖然佢個牌面上唔係咁強啦。 係。 我先解構咗一樣嘢，就係話喺個進取心上。因為歐霸你係大家都知道喺一線尾二線頭嘅球隊去爭嘅，佢對於喺本土聯賽未必會攞到一定嘅程度嘅錦標嘅情況之下，佢會珍而重之對呢個歐霸杯就 呢個就係因為本身因為英格蘭本土嘅賽事都太多啊，你睇由季初呢個聯賽杯啊、足總杯啊、本身聯賽啊或者。總有其他的賽事啦，又要譬如佢要參加歐霸、歐聯都好啦，咁變咗啲球員係多噶。以往我覺得嘅啫，你記得葡萄牙最近嚟講都好多次攞過嘅，波圖啊、賓菲加嗰啲。 西班牙尤其，因為佢本身個聯賽水平係都好高啊嘛。 本身聯賽水平高，另外一個葡萄牙點解攞就係佢賽事唔多啊。 係。 佢啲球員嗰個。恢復嘅情況快啲，但係而家你睇到英格蘭嘅賽事咧就好密嘅，就特別好似今年咁樣啊，好似嗰啲一線球員嗰啲咧，朗尼咁不停打啦，歐洲國家杯、曼聯嘅賽事、聯賽、聯賽杯，跟住就歐聯賽事，即係其實佢哋好難去 因為你有好多人誒試呢、這個尤其英格蘭啦，就試呢個歐霸杯嘅雞肋。因為點解咧？你剛剛打完星期四晚嗰場波，你然後禮拜六可能已經打完賽啦，或者俾你唞多日就係星期日，其實就冇人想打放棄嘅。除非你話某一啲球隊，譬如話今年嗱，好在一樣嘢，譬如話好似熱刺咁樣啦，同埋利物浦，佢知道聯賽嘅爭嘅機會唔大嘅情況之下。咁佢可能會擺多少少心機落去嗰個歐霸杯度， 冇錯啦。 反而你又曼聯嚟講，佢仲有得上嗰陣咧，我建議寧願你唔好踢歐霸杯啦。好似費格遜咁樣嚟講噶，雖然唔 放棄咯， 佢 放棄咯， 真 係 佢唔 緊要㗎， 佢唔踢歐霸杯嘅。 佢唔係踢唔踢，佢會唔會讓可能讓一班二線嘅球員或者啲小踢嘅球員出去踢？咦，佢踢得到咪有得佢晉級咯，踢唔到咪冇所謂。 同埋曼聯呢一刻嚟講咧，亦唔到佢選擇話。雖然話我哋成日話雲哥爾亂咁排陣啦，係唔到佢選擇揀邊個杯邊個杯，因為情況佢自己本身都唔好。 其實我哋又唔知道雲哥爾個心態點嘅。其實雲哥爾好簡單，好可能就話：，呢度唔得，嗰樣都要試下啦咁樣。但係正正因為咁咧，你有可能又顧此失彼嘅。 係。 咁呢啲我諗佢哋有相確嘅餘地要諗下。條線點行咯？ 嗱，我哋不如咁啦，講翻嗰四隊英格蘭喺歐聯嘅情況啦。嗱，車路士咧就我可以直接啲大膽啲講句啦，李 Sir， 我覺得班人係真係揀波踢。 我唔係啊，我不下數次我都講過噶啦。你大家都談到喂車路士喺歐聯嗰度點啊？我話歐聯贏喎佢，因為好簡單一樣嘢，本土賽事佢哋唔幫你贏，即係我絕對越嚟越相信即嗰個報道係真確嘅。啊！有個一線球員話：我唔會幫你 絕對做埋出嚟啦。 越嚟越相信嘅。 喺摩連奴喺更衣室嗰個管治能力咧，係越嚟越表面化地受到質疑嘅。因為點解咧？ 係啊， 你喺以往嘅摩連奴嚟講，係唔會接受譬如好似上一場波迪亞高哥斯達掉衫嘅，真係會。 冇錯，佢即係即刻可能已經關你啊，甚至乎 匯豐佢下令罰你錢啊之類。 嗱，佢啊贏咗波圖出線啦，咁我就撚翻住啦。雖然呢場波係星期二打嘅，就李斯特城將會主場對住呢個車路士。 係 嗱，有幾有氣味嘅，因為兩個領隊咧肯。摩連奴嚟之前嗰任領隊就係由王接手，就係雲尼亞里嚟嘅。呢次就重返呢個車路士。 仲有嗰年其實雲尼亞里打嘅成績都唔係 唔係差㗎，不過佢唔係心目中杯柴啫嘛。 因為由王覺得佢唔係一級就 係啦， 佢啦。 同埋你仲有兩個射手，一個就上屆神射手，第二個高哥斯達，對今屆嘅暫時神射手詹美華特。咁啊，兩組人對碰係幾有氣味嘅。 其實而家聽到一啲外電嚟講，似乎迪亞哥哥斯達都有啲離心啊，因為佢覺得佢喺馬體會佢係射手啊，咁樣點樣？但係嚟到我唔係咁嘅，原來你哋都唔同我一條心嘅，因為好難講啊！你嗰種打波風格唔融入到落去車路士嗰度，但係相對華倫西亞可能你唔係相對馬體會個風你個風格佢哋接受嘅。這個就是我領隊方面的看法。 我就有一點心得，雖然說進入最尾這幾輪賽事，李斯特城終於面對一些硬仗，車路士、曼城那一陣，我覺得雲尼亞你是有足夠經驗去應付現在目前這個情況，我建議就是這樣會不好呢？如果我是雲尼亞你，我對車路士這場球，因為現在我32分 hatch 兩分阿仙奴，雖然我得失球會輸給你，我不望我讓個第一給你，但我不想跌得太遠，我這場球望一分搏三分，會不會實際很多呢？ 這個我作為一個教練來講，我永遠都是這樣，不要太大壓力自己，我們一分已經夠 了。就算我33分，阿仙奴假設贏了這個阿士東維拉33分，是我得失球差會輸給你，會跌落第二，但是我跟你同分嘛， 其實 仍然貼住你行嘛。 其實現在我們是 全部人都不知道，上一場波講緊詹美華迪沒有入球，但他做了兩個助攻給隊友，隊友在那場波還三起臨門，那你想想，即是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雲尼亞里對個球員的一個指示，喂，你現在壓力很大的，你這樣不如這樣，因為 將你光芒收回 來，將你收，你做了助攻，反為那個不會被人覺得，喂，不行啊，他不是，我做了助攻，因為我覺得那個情況之下，我隊友的位置還更佳，沒人怪你的， 是 吧？那可能在這裡就減低那個壓力，就亦都一些即手法，喂，不行了，開始跌了，我們不要那麼緊張，不給他那麼壓力。 Okay. 即相對很多東西，即中間作為教練領隊也好，正路的又要想想，即走小路的也要想想，我不是騙你，我不是打矛波那些，我有一種戰術為自己的球員減壓，將你的視線轉移。 沒錯， 這個不出奇的。 所以我的策略上，如果我是雲尼亞里，最好就是說我和你車路士可能成功的了。 其實很簡單的，現在他這樣的，他有好像我們經常說有失分的空間，沒緊要的，我和了球，我還未是輸的嘛，我還未是輸就沒問題的嘛。那即是 每樣東西都好，當你不在一個壓力之下的時候，你就會比較做得好很多。 因為剛剛在一年前，李斯特城還是排在聯賽榜的第20位，到一年後今天他自己都估不到排在第一位。那他本身也有一件事，在領隊的角度來說，我當然支持球員， 沒 錯，減壓之餘不要放棄，爭到的，尤其英格蘭來說，球員的特質就是我爭到一定爭的，但 是 問題就是就算我爭不到，其實有很多東西今年的李斯特城已經是超標完成的了。 沒錯，沒錯，其實他們即係可能喺季初定立個目標已經係即係 補組啊，或者中游啊， 全部已經係過曬㗎啦。咁即係喺呢一刻嗰個，如果個領隊做得好又喂，唔緊要，會方冇壓力㗎啦。你哋盡量做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唔好講為球會為乜嘢都好，為你自己。接近譬如華迪嗰啲已經咁嘅年紀嘅，喂，等你最響。在這一刻，光芒大了，你令你的身價高了，賺錢也多一點，這個是 係如果作為領隊，你應該咁嘅諗法。 冇錯， 因為你唔係淨止為隊球隊，或者你其實你都作為領隊或者教練，你都要為你個球員嗰個路向去俾條路去行，即係等佢行得好舒服嘅，開心嘅，就發光發熱嘅。 OK， 最後其實響邊度啊？唔係淨係個球員啊，呢個領隊咪做得好咯，可以將個球員用到最高嗰度嘅地方。 係， 呢個好緊要。 另外跟住咧就講翻呢一個第二位嘅阿仙奴啦，因為李斯特城嗰場波咧就會擺喺禮拜二晚踢嘅。 係，冇錯。 咁變咗咧，阿仙奴其實咧，如果正常發揮擊敗呢、這個阿士東維拉嘅話咧，咁佢一定會享受到一段時間嘅榜首嘅，即係享受到榜首位置啦。 係， 萬一仲要等，如果禮拜二嗰場波，李斯特城係失分俾呢個車路士咧，其實佢肯定已經坐多一個禮拜榜首位置。咁佢今場波咧，嗱，因為喺歐聯情況嚟講咧，就係阿仙奴咧就喺絕處逢生咧，隊波入邊嘅士氣一定如虹噶，基奧特啊嗰啲咧就一定信心大增。但反觀一樣嘢，上一集我哋講過阿士東維拉咧，喺呢一刻嚟講，盡力打一隻夠，去到一月份你一定要買人，如果唔係你冇可能會逃出升天嘅。 其實好簡單，佢最上周嗰場波佢都係打得好好噶啦，不過奈何始終都係差啲，都係冇辦法。 其實有個人咧就唔想公開罵自己嘅隊友啦。其實喺阿士東維入邊都講話，其實我哋有一半嘅球員係有一種係 hea 踢嘅， 係啊， 搞到隊波係如此田地。 因為響一路佢哋覺得喂冇得救啦，我哋都已經 係 啊咁。即係無謂搏到傷啊！我哋可能仲有個機會走去第度。咁呢啲唔擔保嘅，永遠都梗有搞人哋即係立貨尾啊！啲呢啲咁嘅情況嘅。咁球員揾食亦都好難怪佢哋嘅。咁即係佢覺得喺個球會都冇乜嘅嚇。咁佢都要諗定條路啦嘛。 因為有啲嘢咧，其實論牌面啦，你有信心同士氣鬥志都係不可或缺嘅。譬如有啲隊波佢對球隊有忠誠度夠嘅，即係譬如話佢一路以嚟長期效力呢間球會，佢一定唔想放棄呢間球會嘅。所以你見到聯賽榜入邊咧，譬如屈福特啊，由英冠打上嚟嗰啲咧，維持嗰班球員，咁嗰啲人嘅士氣特別好啲嘅，譬如西布朗啊、諾域治啊，而家目前嘅本地茅夫本身都唔係差嘅，基本上。所以喺呢場波嚟講咧，就希望就輸少當贏啦，阿士東維拉。 冇錯，冇錯。 咁啊嗱，去到第三位啊，曼城啦，對住多多新聞嗱，剛剛史雲斯就炒咗呢個領隊蒙克啦。咁我先講咗呢個曼城啦。嗱，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噶啦，曼城咧能夠可以 keep 到依一刻嘅成績嚟講咧，其實佢比曼聯唔會好好多，係因為有兩個剛剛有兩個最佳收購喺今季就做咗出嚟，一個就史達寧，另外一個奇雲迪布尼。如果冇咗呢兩個球員啊，佢而家排到邊都冇人知啊！ 其實好，你睇到而家佢個如果冇咗呢兩個，基本上中場係散曬噶啦，因為斯華而家受傷嘅。 係。 基本上另外一個邊個就法國哥已經係唔打 納斯尼 已經係唔使諗嘅，又係踢唔到噶啦。咁如果冇呢兩個中場散咗，加上耶托尼 年紀大啦， 又即係嗰個狀態好浮沉，即係球員個態度一定好嘅，但係佢始終年紀大咧。少少傷咧，令佢就演出就會係打折扣。 因為今年咧，喺個數係上咧，就奇雲迪布尼本身嘅入球同助攻能力咧，就係冠絕於成隊波，亦都喺英超係一個幾高嘅數據排名嚟嘅。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今年個曼城去到能唔能夠去到尾，而家都有個商榷餘地。因為點解咧？嗱，即係。睇到個中場線個傷患嗰啲嘢咧，即係不停有傷有出有傷有停嗰啲，係令嗰個陣容唔得穩定。咁加上阿古魯已經開到聲啦，唔想留低喺度啦。咁你估佢會出嚟踢到幾多成果咧？呢個好緊要。咁如果稍為奇雲迪布尼同埋史達寧嗰個狀態唔好啊，咁你就～大件事㗎啦！ 嗱， 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就話後防，而家因為你前面都仲有攻勢好強，嗰個即係隱憂唔係咁犀利啊！ 如果唔係，其實都開始睇到噶。 係 兩即係嗰啲閘都有啲、有啲呈現出現係下降嘅跡象，年紀大啊嗰啲。啊咁而家仲有佢又考慮唔用金賓尼咁樣。 係 雖然金賓尼某個年紀係情況係嘅稍大， 係， 但我覺得佢又唔會太。即係太過跌落去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啲唔係一線國家嘅球員咧，佢哋一定係要搏嘅，佢為咗自己嘅就。 咁另外對手啦，小人師啦，剛剛炒咗領隊啦，就新領隊係仲未上任，喺隊內嘅氣氛同士氣，喺呢場波對曼城係蝕底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啦，其實小人師今屆嚟講係咪打得好差咧？其實佢以呢個水平唔係太差，但奈何交唔出應有成績，個領隊成為犧牲品嗱。不炒就炒了㗎啦！而家坊間就兩個人選啊，李 Sir， 一個咧就傳咗早輪已經開始傳㗎啦，未炒之前就莫耶斯啦。第二個就羅渣士，因為羅渣士本身係未教利物浦之前係踢小人師嘅，係對於小人師嘅嗰套足球理論咧就唔係嗰度好熟嘅 個理念啊， 個理念啊嗱，咁兩個領隊就要睇下管理層而家揀邊個。因為如果他想尋求新衝擊，可能希望就是莫耶斯。嗱，莫耶斯嚟講咧，雖然你教蘇斯達的成績不是差，在愛華頓嗰十幾年嚟講，佢都不是白過。因為如果你不是教頂級球隊嚟講咧，就可能亦都是一個好幫手嚟嘅。 如果某程度上咧，莫耶斯可能就會好嘅，始終佢即係唔係英格蘭人都好啦，佢蘇格蘭都係英國人嘅，即係較為熟悉，同埋佢亦都喺個英超嗰度打滾咗好多年，特別喺一啲即係上中上游嘅球隊嗰度咧，佢曉即係佢好懂得嘅。而家佢做得唔成功就係擺佢喺啲一線啦，即係就算佢蘇斯達嚟都唔弱噶嘛。其實喺西班牙就 係啊係啊， 咁變咗佢做唔到呢樣嘢，可能佢即係。始終係個你係 Formula One 車手就係 Formula One 車手，啊你係 Formula Two 嘅，你唔去揸得 Formula One 嘅，你去唔到嗰個，唔知道嗰個比賽規則，唔知道玩法嗰啲嘢噶嘛，所以而家一樣嘅情況啫嘛。 嗱，如果其實莫耶斯嚟講啦，同羅渣士都係好熟悉嗰個英格蘭，尤其羅渣莫耶斯，佢翻翻去英格蘭足球亦都係好熟悉，不過而佢兩者嘅分別，你睇下點樣取捨啦，有一個咧。就你落到嚟，成套戰術體系一樣嘅。不過個問題就係話老土啲講句，你係會打翻幾年前嘅足球，你要用嗰個領隊啊，嗰個領隊翻嚟機會都好大。但係莫耶斯佢亦都曾經透露緊一樣嘢，其實我暫時仲未想翻英格蘭住。 因為其實佢都可能中間自己都有感到有啲衝擊嘅，因為點解咧？佢可能佢嗰套咧擺落去小人師行唔到嘅，因為佢嗰度可能需要某啲球員嘅配合噶嘛。即係當年佢喺愛華頓打得好，哇！中間因為你發覺就係好似費蘭尼，佢用佢嗰陣時 OK 嘅，去到曼聯做唔到啲嘢出嚟嘅，啊做唔到，防守又唔見到，攻又唔係好。但係佢以前嗰陣好簡單，打後面就冚曬出去，清曬出去，打前面你幫我衝啦。而家就係做唔到啦，因為去到曼聯，佢又想學人哋打嗰啲高身價波猜下，但係你始終唔係嗰飯就唔係嗰飯。 冇錯，嗱咁喺我嚟講啦，因為要講到去跟住第四支球隊噶啦，係亦都聯賽排第四嘅曼聯啦。咁啊嗱，喺頭先喺嗰個第三講緊呢個曼城對手小人師係講緊喺莫耶斯同埋呢一個羅渣士二揀一的情況之下，喺我對莫耶斯個評語嗱，雖然我對佢教曼聯嘅成績我都係有意見嘅，但係呢個教練嚟講，俾我感覺由愛華頓睇到而家，佢個思維直接， 佢實在啲， 但係個問題欠缺心思， 冇錯。 但係個問題而家咧嗱，我就要問你李 Sir 嗱，嚟講起曼聯，你一定就咩啦嗱？喺呢個環境嚟講咧，雖然你而家曼聯係排喺一個聯賽榜嘅第四位啦，同曼城同分。但係我哋有好多次之前已經講過，你能夠今年曼聯除咗一樣嘢係改善咗，就係個防守改善咗之外，其實冇一樣嘢係達標。如果你兩年計埋之前第三年，阿莫耶斯 莫耶斯兩年， 莫耶斯一年唔夠一年添。咁啊，而家雲高爾已經係踏入呢度第二季啦。當佢使咗咁多錢去重建一支球隊嘅情況之下，喺歐聯十六強而係出唔到線嘅，出唔到線不特止，係到而家隊波個踢法都未能夠令人滿意嘅情況之下，如果今年 唔好嗱，我個人公道啲嘅，我講數據嘅。今年攞唔到杯嘅話，你絕對係差過，我唔理你聯賽排名幾多少、 哦， 我係覺得你係差過莫耶斯嘅。 其實好簡單一樣，睇個使錢嘅問題咯。佢使錢一定肯定比莫耶斯多嘅。 係 嚇，咁、啊、其實中間莫耶斯佢有好多地方佢都做到嘢嘅、 嗯。 其實只不過就話佢運籌唔得好嘅啫。 係 咁，第一樣嘢、第一樣嘢， 以前我想拆開你少少啦，李 Sir。嗱，譬如第一屆嘅莫耶斯帶曼聯嗰陣啦，俾我感覺我唔睇好原因係一個亂字，但亂之中咧，但係我見到班球員咧係有個進取心嘅，即係佢係啲進攻啊，其他嘢咧係有個進取心，但係個問題冇一條 formula 出嚟。但係而家調翻轉啦，曼聯俾我感覺咧，佢所謂嘅 formula 就係控制咗。 其實中間有啲嘢嘅，譬如好簡單，莫耶斯上任。啊！佢唔夠級數去 manage 呢班一級嘅球員。 嗯。 啊！但係中間可能佢去做嘢，去做嘢。 嗯。 啊！咁球員覺得，唉，佢唔夠班啫。 係。 都好努力做，我哋繼續踢翻我哋自己波啦。嚇！響嗰一刻，佢仲有朗尼啊，仲有阿傑斯啊嗰啲可以撐住佢，因為佢一嗰班人，佢哋自己知道點做，已經知道點做，有一個踢法喺度，啊，有一個踢法喺度，咁所以個成績唔會太曳。雖然冇買好多人，咁相對之下嚟講咧，阿雲生使咗好多錢，入咗啲貨又好似貨不對版，跟住又話用嘢又亂咁用，搞到傷兵不停咁嘅。冇一個時間冇傷兵嘅，一早落河，跟住又到左後衞 蘇爾， 好啦，而家中場啊朗尼又傷啦，跟住我相信不久將來卡域克噶啦， 因為 佢已經年紀大，同埋佢之前都有，咁而家另外令靴利拉個個都俾佢搞到傷嘅，都唔知佢點搞嘅，即係呢個傷嘅唔係。雖然不是他踢的，但是你要給他時間他們去 recover 才行，去恢復才行。 是。 喂，我都不知道下一場又要踢啊？啊？ 是。 我上頭的都沒有踢。 如果肯這一場波來說，剛才你說傷兵的問題， 是。 因為現在肯定了小豬就會停賽三場，是啊。即是肯，舒尼達然又傷了，靴利拉又傷了的情況之下，只剩下卡利克撐住，他搭誰都未知之數的。況且喺呢一場波，曼聯將會對住作客對住班尼茅夫。班尼茅夫近呢三場波都冇輸過，喺上一場波仲要贏咗車路士啦。 其實班尼茅夫佢一路嚟講，佢由季初升班到而家咧，其實一路都係踢得唔錯嘅。 係， 只不過即係你嗰個級數係差人少少。咁而家變咗一越操越好，同埋好話唔好聽咧，你原本打開嘅英甲啊嗰啲咧。你上到嚟打嘅時候咧，係一段時間嘅，因為踢嘅嘢全部唔同嘅。特別而家英超個球隊唔同以往，以往英超可能同英甲差唔多嘅，都係高 Q 大腳嘅多。而家你睇啊，大部分啊，連嗰啲威福特上嚟，佢都唔會亂咁踢嘅，都係差嘅。咁你所以即係變咗打法唔同嘅，佢哋一路慢慢去進展啫嘛。呢樣嘢係嘛？球員最主要一樣嘢，佢自己有冇信心？因為他們打到上來，他不希望砰升降機，就差很遠。反觀不同以往有些英超球隊，升就升，降就降，我都是這樣打法的，高挑大腳，你不要理我那麼多，總之我們是這樣。 因為咧近呢三場波，班尼茅夫本身咧就唔係差嘅，因為佢近呢三場波係直情係冇輸過嘅。上一場波啦，1-0啦，作客仲係作客贏咗呢個車路士啦。前一場就係3-3，愛華頓就好硬近嘅，都攞到一分，跟住再對史雲斯2-2。所以曼聯喺呢場波入邊喺兵源短缺嘅情況之下，都有失分危機喎。 雖然睇到一場波，佢1-0勝車路士，似呢個賽果不作，唔可以作準則。但係相對之下，佢和愛華頓啊，和史雲斯啊，種種嗰啲係一個好好嘅 俾你睇得到佢佢嘅佢佢隊波嘅實力去邊，同埋佢個嗰、那個嗰啲球員嘅態度去到邊。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我絕對覺得曼聯咧，如果失一分已經係要多謝噶啦。 係啦，啊，佢唔使失曬三分嘅話，嗱，首先啊，剩翻少少時間講埋緊今個禮拜嘅賽程啦。咁啊，星期六入邊咧就係水晶宮主場將會對住修咸頓嘅李斯特然後就是你曼城對史雲斯，諾域治對住愛華頓，新特蘭對呢個屈福特。咁到半夜一點半咧，就班尼茅夫主場將會對住曼聯。而星期日咧就阿士東維拉主場將會對住阿仙奴，睇下博唔博到一個奇蹟日啦。利物浦咧就將會對住西布朗，嗱兩隊波踢法唔係差好遠啫喎。 西布朗都唔係好曳㗎。 係啊，有勢力㗎，呢隊波都係。咁另外就熱刺將會對住紐卡素啊，兩隊波嗱，好坦白講，好唔會好得去邊，差又唔會差得太。 其實今年個英超係好睇嘅，就算去到除咗係阿士頓維拉較為失色之外咧，其他甚至乎而家響榜尾二啊嗰三嗰啲都唔係一啲以往嗰啲亂咁踢嘅。 冇錯， 即係只不過中間你硬係差人哋啲，你就要即係。譬如射波，人哋係十射有五六中，你係十射都冇中咁噶，咁情況咁咪贏輸咯，啲機會大咯。 嗱、okay. 咁啊，剩翻一樣嘢，陣間咧就會再詳細分析翻其他各隊嘅情況啦，歐聯 啦。 咁啊，再嗰個出線形勢啦，仲有今個禮拜嘅歐洲足球啦，譬如意大利啊、德國啊，仲有西班牙嘅。咁第二節再見。 OK。